的怕了，面对你背对你沟通，挡不住的脆弱终于打败了我，真的怕了，爱不属于我， to the Metropolitan. Oh,

的人，好冷好冷，整个冬天在你家门。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,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ha de ser. Shine

我心不愿再 远的情，是我永远的梦。 FM 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